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至2019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。本市将利用三年时间，用绣花工艺完成整治提升东西城区的1674条背街小巷。日前发布的2017年春季北京及全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全国职场竞争指数持续上升，春季求职期平均44.6个人竞争一个岗位。今年中考，全市共有143所中学招收特长生。据了解，2017年普通高中体育、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于4月21号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公布。 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

天的故事都是我的，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，我学会了抉择。你的背影远的伤无了，我不再回头，当脚步被回忆晃着，我跑过沙漠，我不要变得小小的，找不到自我，自身被什么人放在口袋， 常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，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学历，是经历，是阅历，也许都不是。有人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：根植于内心的修养，无需提醒的自觉，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，以及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春日里读一本好书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